好，我们在《红楼梦》的第79回的后半啊，我们看到在芙蓉诔之后，贾宝玉写的这个青春挽歌开始从晴雯带出了黛玉，然后从黛玉又带到了迎春，接着就从迎春带到了香菱的出现。所以可能大家要注意到这个线索啊，这个线索是说这个青春的挽歌一旦改成了我本无缘或清河薄命，它就不是对特定对象的哀悼，它其实是对整个青春的哀悼。所以它就会一个牵一个，一个牵一个，怎么样子从迎春牵到香菱。我想在文学上也是一个有趣的技巧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因为迎春住的地方叫做紫菱洲，紫菱洲是一个在水旁边的沙洲上盖的建筑，所以我们看到菱这个字出现了，菱花的菱这个字，所以接下来就会讲到一个名字里面有菱这个字的女孩叫香菱。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曹雪芹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写法，就是他用很多的线去穿这些过程的时候非常的巧妙。因为刚才提到说怎么会在哀悼晴雯的时候忽然黛玉出现了啊，像一个肉体跟魂魄的关系。那怎么会跟黛玉讲着讲着话的时候，黛玉忽然说二姐姐亲事已经定了，所以就带到了迎春，然后迎春已经被接出了大观园，所以宝玉心里面很难过跟怅惘，就跑到了迎春本来住的地方，就是紫菱洲去徘徊瞻顾。而在紫菱洲就看到了水边所有的这些残败的荷花菱叶，这个时候香菱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一环扣一环的关系，就是香菱的名字当中有菱这个字。我们看到在香菱出现以前，宝玉面对着紫菱洲的一片残败的景象念了一首诗，这首诗里面已经有香菱的名字出现，而且有他未来的命运出现。我们看一下这首诗，是说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鸡和红玉影。注意鸡和的鸡这个字就是菱花，菱花是一种在水边的长菱角的这个花啊，它很小，非常小，有一种常常我们讲到菱这个声音本身有飘零的菱的意思，然后它有一点弱的感觉啊，所以菱这个字有它一定的联想。我们也知道叫做香菱的这个女孩子，她本来叫做英莲，应该可怜的英莲。那么5岁的时候就被拐子骗走了，以后就卖来卖去卖来卖去，所以她是《红楼梦》里面我觉得作者一直最悲哀的一个女孩子，好像特别代表了那个青春上永远不自主的那个状态。她大概生命里唯一最美好的一段时间是她住在大观园，因为她喜欢写诗，一个从小被骗子卖来卖去的女孩子没有机会受任何的教育，所以后来她很幸运地得到了黛玉教她写诗，史湘云教她写诗，宝钗教她写诗，有这些同样年龄的女孩子心疼她，所以她后来把自己的生命整个树立起一个青春的美好的形象。可是她现在也要调回现实，因为她是薛蟠买来的妾，买来的一个妾，所以薛蟠现在要娶妻了。那这个薛蟠娶的妻是夏金桂，那夏金桂最后不断地折磨这个香菱，所以香菱也要面临到她的消亡，又是一个黄土陇中清河薄命的意象。所以作者在这里信口成章地念出一首诗，这首诗又变成一个衬语，就是对于香菱未来命运的一个暗示啊。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鸡和红玉影，料花菱叶不胜悲，重露繁霜压弦梗。重露繁霜都在说明外在现实里非常残酷的现实，这些寒冷的露水，这些一层一层的霜把那个纤细的梗叶全部都压坏了，其实是对于青春的摧残的意思啊，就是重露繁霜，外在现实的残酷性将要去压迫这些弱小的青春的生命。不闻永昼敲棋声， 这个紫菱洲是宝玉当年跟着迎春、惜春、探春一起下棋的地方，在靠近水边的亭子里有特别置放好的围棋的棋盘，可是现在已经听不到下棋的声音了，只看到燕泥点点污棋品，燕子的粪便一点一点的落满在棋盘上。好，我们可以看到物在人亡的感觉已经出现，就是他重回昔日的现场，一夕之间，迎春才刚刚搬出去没有多久，可是当年他们一起下棋游玩的地方全部都已经是燕子的粪便，好像变成了一个废墟一样的感觉。所以我想这个悼亡的感觉在这首诗里非常非常的明显出来，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那别人在写诗通常都是告别朋友啊，中国其实大部分古代的诗歌里面很多是朋友跟朋友的这种告别的句子，可是我现在碰到的是亲骨肉手足，迎春是她的亲姐妹，可是我想这里面也有一个文字上的转换，是这个在大观园曾经拥有过青春王国的这些小孩子们其实都是手足，他已经打破了现实里的伦理，变成另外一种关系。好，宝玉方才吟罢，刚刚把诗念完，忽然背后有人笑着说，你怎么又发起呆来了？宝玉回头一看是谁，原来是香菱。好，大家就感觉到刚才讲到的线索，就是如何从悼亡的晴雯的芙蓉蕾转到黛玉的出现，如何从黛玉说二姐姐要出嫁了带到了迎春，如何从迎春的离开大观园进到紫菱洲带到了香菱的出现，这里面是线索，而这个线索只说明所有的青春少女都面临到共同的命运，就是黄土垄中清河薄命啊，不同的悼亡的这个形式。那宝玉就转身问香菱说，姐姐你这会子跑到这里来做什么？那好久没有看到你进来逛逛。因为他们有一段时间拥有过非常美好的青春，在一起写诗，尤其是香菱，我们特别看到香菱在《红楼梦》里面代表着一个最没有可能进入到青春王国的人，因为她是从小被骗子这样卖来卖去的一个最命运最悲剧的女孩子，可是因为她对于生命里面有一个美好的追求跟自觉，所以作者觉得这个生命竟然可以受宠到这么好的一些姐姐妹妹就照顾她，教她写诗，最后记不记得她有次在做梦里写出了非常惊人的诗出来。那我觉得那个是曹雪芹一直觉得生命里面 只要自己对那个美的品质有所坚持，她最后可以把命运刹那之间改变，可是当然这个命运的终结巨大的悲剧她是无可奈何的。可是从某一个角度讲起来，我们会感觉到香菱曾经拥有过最美好的一段生命，也许短到只有一年两年，可是它的本质上是很难改变的，因为它是被薛蟠买来的，那薛蟠是一个不成才的一个男孩子，所以也不会疼惜香菱，所以因此香菱只有在大观园居住，记不记得那一段时间因为薛蟠不在家，所以他才有机会跟着宝钗住到大观园来，那是他最受宠的那段时期。所以我一直认为大观园真的像一个我们的中学，就是曾经有过的一个中学，可是一离开那个围墙以外，那个现实世界就改变。可是现在香菱常常不来大观园，因为薛蟠回来了啊，薛蟠回来。那么下面就讲到说这一阵子大家都在忙亲事，因为你感觉到年龄到了，所以迎春也在那边相亲，薛蟠也在那边相亲，然后宝玉就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说薛蟠因为这半年来妈妈一直忙着替他相亲啊。好，你这个时候就注意到薛蟠不是其实有一大堆的男的女的情侣啊，那他有香菱在身边啊。那我们就想，哎，这个什么相亲？可从伦理上来讲，薛姨妈就是薛蟠的妈妈，一定要替他找一个名分上的、伦理上的妻子，而且是门当户对的。 所以就找了很多张家的李家的。宝玉就在那边叹了一口气，说半年来你们一下谈张家的女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一下谈李家的女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讲了一句话，我想是非常现代的观点，他说这些女孩子到底造了什么孽，让人家这样议论来议论去的，评头论足。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都还存在的相亲，曹雪芹在300年前都觉得不妥，他总觉得好怪啊，好好的女孩子让人家这样谈来谈去，像一个货物一样这样去谈。所以我一直觉得《红楼梦》其实有非常强的现代的观点在里面。那么这里面只有一个部分是因为他抓到了对人性的疼爱，他才会有这个观点。我们觉得现代古代常常分法是说，哎，这个人头脑新不新或前卫不前卫，我觉得不是，永远最前卫跟最现代永远是对人的最贴心的关怀跟疼惜。所以当然你今天会觉得，如果这是你的姐姐或妹妹，然后在一个大饭店里面相亲，然后你就听到别人在谈她怎么腰太粗了，什么脸上青春痘太多，我想你大概也会很难过。我觉得宝玉是这个心情，就是他觉得这些都是他的姐姐妹妹，他觉得这些女孩子在大观园里都如此被宠爱，不要忘记她是守护者，她是花的守护者，可她觉得这些花一旦离开了大观园是如此被议论的，她就觉得有一点伤感，而那个伤感觉得这些生命美好的部分没有人疼爱她。所以刚才我一直提到说宝玉其实是一个花的守护者啊，她真正具备一个巨大的一个母性的这个个性。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这里讲到了一些感伤的事情啊，就是说香菱也特别觉得怎么一阵子没有来，晴雯姐姐也死了，到底是什么病，然后二姑娘迎春搬出去搬得这么快，你瞧瞧这个地方一下子就空落落的，就迎春一搬走以后，这个紫菱洲就空空的一片啊。这个时候他们正在紫菱洲的旁边在谈话，那宝玉心里难过，所以他就有点敷衍，也不想深谈这件事情，那就跟他一起到怡红院去吃茶。那香菱就拒绝了，说我现在不行，因为王熙凤要找我啊，莲儿奶奶找我，那有正经的事情，我晚一点再来。那宝玉说你们到底怎么正经话这么忙。那香菱说为了你哥哥娶嫂子的事情啊，就是他们要娶亲了，所以要紧。好，下面就是宝玉的感叹了。我们看到宝玉说现在说的哪一家的好，听到吵嚷了这半年啊，就是为了相亲那一段时间，东家的女孩西家的女孩都在谈来谈去，说今天说张家的好，明天又要李家的，后天又议论王家的好，这些人家的女儿也不知道造了什么罪，叫人家好端端的议论。我不晓得这样的一句话如果在现代的社会里，对所有参加相亲之前的家族有一个共识的话，大概那个相亲里面会稍微谨慎一点，就是那个语言流露出来其实都是对生命的一种不敬。所以我会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的现代的观点，而这现代观点来自于曹雪芹最动人的部分，就对生命的本质的疼爱。就是任何一个女孩子，张家的王家的李家的你不认识，可是都应该当成一个珍贵的生命去尊重，而不是去看待货物，不是去议论完说这个不妥当不好，可是从来不议论到自己的部分。所以因此我们会发现说，这是《红楼梦》我觉得值得珍惜的部分，在文学里他300年前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啊。我还是要讲说我们今天未必有这样的观点，因为我们不容易做自我的反省，我们总是他人的挑剔，而这个在相亲当中特别明显会表露出来啊，甚至家族的比来比去，那各种的这种小小的瑕疵上的这种指责，而不太了解到即使拒绝都应该有人性的尊贵在里面的时候，才构成了一个社会的人性上的一个大觉醒。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指责说啊，现在小孩子很不懂得分手，不懂得拒绝，可是成人的世界未必就懂。好，如何去在这里面有更多生命的担待，因为对方毕竟不是货物，不是挑三拣四的货物啊，所以我想这里面都会让你觉得，只要家里有过姐妹相亲，你大概都难过过。那个难过很复杂，一方面是说打打闹闹的一起长大，曾经有过一个共同的记忆，然后到那一天的时候，你忽然觉得他开始不讲话了，然后开始要被父母带到一个场所，然后你自己要 穿着整齐一点坐在旁边，可是因为你是一个弟弟，所以在那边你又会听到别人听不到的话，就是对方的家族在那边议论的时候你都会听得到。其实我觉得里面有一种很奇特的心情的感觉，那同时也因此会觉得有一天当我弟弟在娶媳妇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对方的女孩子也好好的，那么他也要被我们的家族去议论，那这个家族议论的话总觉得对方听不到，可是我就明明看到那个人的小弟也在那边绕来绕去，他也听到了。那因此我会觉得说，如果今天如果用这样的场景作为一个文学的背景或电影的背景，其实里面是有很多反省可以出来的，里面如何对人做最基本的那个尊贵的疼惜，我相信是宝玉这一段话要讲的东西。所以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宝玉的这段话以300年前来讲其实是很奇特的观点，非常奇特的观点，因为他们都不见面的，今天还有机会私下见面，以前古代的男女性是没有机会见面的，所以那个相亲就是第一次见面，然后当然就是议论，所以因此宝玉对那样的行为竟然是觉得不妥的，他是有觉醒的，那特别指出来说这些女孩子到底犯了什么罪，造了什么业，要遭人家这样好端端议论，因为他觉得生命的尊贵是不应该随便被别人议论的，因为他的青春有他应该被疼惜的这个部分。可是我想香菱当然听不懂，不要忘记香菱现在不是在办正经事吗？被王熙凤叫来叫去，她在办什么事呢？她是一个妾的身份在帮她的丈夫找大太太，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香菱在忙什么事？香菱在帮她的丈夫找一个明媒正娶的大太太。那所以你也会感觉到这里面背后隐藏的其实都是曹雪芹觉得对香菱的疼惜，所以香菱不可以有任何嫉妒，香菱不可以有任何抗议，香菱不可以有任何难过，因为你作为一个妾，一个买来的妾，你本来就应该做这个事。所以接下来他所遭受的命运，当这个夏家的大小姐夏金桂嫁过来以后，夏金桂根本就是把香菱当成丫头的，而且可能比丫头都差，你才会想到宝玉对丫头这么好，可这个夏金桂可以不断地折磨这个香菱，觉得我是要折磨你的，因为我有这个权利，我要证明我可以折磨你。那么这里面都说明《红楼梦》到最后到结尾的时候，作者还是不断提醒说人有没有一个对待人的基本的态度出来。可香菱傻乎乎的，香菱还不知道她要面临到什么样的命运，她就在那边很兴高采烈地帮她的丈夫在安排这个婚事啊。就是当然我们今天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香菱是掉入悲剧的一个开始。那我们曾经回想到第五回贾宝玉喝醉了酒到了一个太虚幻境，打开好多抽屉，看到了不同抽屉里面每一个女孩子的命运的诗，里面有一首是讲香菱的啊，讲到她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啊，自从两地生孤木，所以这个部分一直是《红楼梦》里面最难解的谜。那后来胡适做了这个密码的解读，就是两地是两个土，孤木是一个木字边，其实是桂花的桂啊，就是自从两地，自从这个桂花夏金桂嫁进来之后，自从两地生孤木，是讲夏金桂嫁进来之后，致使香魂返故乡，香菱将要死掉，她是被折磨死。可是小说的后四十回并不是如此的结局，所以这是胡适特别指证说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的本意，因为第五回他就已经宣告了香菱是的的确确在夏金桂的手中被折磨死掉啊。所以因此我想我们都可以在这里说为什么我们要结束在80回啊，因为很清楚的看到《红楼梦》后四十回不是作者的原意，至少绝大部分不是作者的原意，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啊，修改的这个啊，这个部分，所以香菱变成《红楼梦》里面不在正册，因为你是小姐，你才是正册，甚至她连副册都不是，因为副册还是袭人啊，或者是这个晴雯这些人，她其实到了 几乎是右副侧，那这个香菱其实是一个最最卑微的角色，可作者花了好多的时间在讲香菱，因为从生命的本质来讲，这个女孩子有非常好的品质，她竟然在这么悲剧的命运里还想写诗，因为诗是她生命的一个坚持。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暗示到香菱的死亡也跟芙蓉蕾有关，她也是芙蓉蕾里面要倒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跟人物。所以就借着这个香菱谈到了还没有出场的一个女孩子，叫做夏金桂。好，我们下面读这个文本，就谁是夏金桂。那宝玉就说这个亲事定了，定了谁家的？那香菱就介绍了这个夏家，他说你哥哥上次出门的时候顺路就到了一个亲戚家去，那这个亲戚原来是老亲啊，认识了好几代的，那跟我们是同在户部挂名行商。好，特别注意一下，《红楼梦》里面有一类是官家，贾家是官家，是做官出身世袭的官家，有一类是商家，就是薛宝钗的薛家，还有夏家，他们是商家。所以你看到官跟商在古代的关系非常有趣，就是因为这种商是一商一官的，因为薛家是行商，可是他们行商的角色很特别，他们是替皇帝皇宫采买所有的东西的，所以那个角色就很复杂了，是跟皇家走得很近的商家。所以你看到自古以来的官商的关系就反映在这个地方，就是他们不是普通的商人啊，所以你就可以了解这个夏家跟薛家他们不是普通的商家。因为等一下就讲说他们在长安城，这个长安城是一个虚构的，就在京城里面有多大的地全部种桂花的，所以这个女儿就叫做金桂。那你就想说哇，那个最好的地段全部种了桂花，这个家族的有钱到什么程度。而且我们也记得薛宝钗说这一条街的当铺都是他们家的，古董行好几个都是他们的，客栈都是他们的，所以他们是掌握整个商业脉络的这种大家族。所以这种家族他们也讲他们的门当户对，他们需要官场的保护，他们同时也需要商家的连接去做财富更大的这种配合。所以《红楼梦》里面其实从社会经济学角度来看是非常有趣的一本书，因为当然是曹雪芹家族很明显的一个经验，因为我们讲到曹家是江宁织造，所以他是官又是商，这样可以了解吗？我一直提到江宁织造最简单的翻译就是当时的江南整个纺织国营企业的董事长，所以他是国营的，所以他是官，可是他又是商，所以他才会写到当时300年前清代初期最复杂的官商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是我们非常不容易读到，我们在历史上都不容易读到，因为历史常常不会写到这么复杂的这种啊这种关联。所以他就讲到了这个夏家，说我们在户部挂名行商，户部有点像现在的内政部，所以他们一定是跟官方的内政部有一些采买关系的行商，所以他们是商人，可是他们又跟官方的采购有关，这样就可以懂了。你最近看报纸所有的事情都出在这里，就是跟你的所谓的简单行商绝对不一样，所以在户部挂名行商，那他就跟官方开始发生了有官谷在里面的啊，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勾结在里面，他说数一数二的大门户啊，所以他们才会论亲。所以你会发现张家王家李家不是都议论完了吗？所以议论的可能是形貌啊身材啊，可是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家世，这家世到底配不配，因为薛家要娶一个媳妇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薛家是替皇帝做采买的，他当然不会随便娶一个任何一个家族的女孩子，那么这个女孩子一定跟他们家族也有同样的这种殷实的后面的背景啊，财力上的这个背景。所以他说他们就知道这个桂花夏家。那宝玉说为什么在夏家，姓夏叫夏家，为什么前面要加桂花？所以作者很聪明，就用一个东西来点明这个家族多有钱，我们就讲说啊，这个家族多有钱，多有钱都很空洞，可是他就用桂花夏家这个成语，他说他们姓夏非常的富贵，田地不用说，他们田地到有多少我们都不用讲，我们只讲一件事， 就是几十顷的地全部种桂花，而且在城里面，你就知道他有钱。那城里城外的桂花局都是他们家的啊。以前桂花局就是有一个管理桂花，因为桂花是可以酿酒，可以做很多的酱料，它是一种产业，所以有一个叫做桂花局的啊，就是都是他们家的。连宫里面，好，注意点到了皇宫，连皇宫里面所有运用到的盆景都是他们家的供奉。有没有发现很有趣？你就会发现弊案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就是因为这种桂花，我们不是我们在菜场买一盆桂花，因为皇宫里要桂花可能是几万盆的，所以那个单价一次的采购，为什么那么多的绑标围标这种事情出现，是因为它牵涉到官方的钱，就可以在这里面有各种的支付。好，我们记得不要讲皇家了，光是贾家，记得盖园林的时候有一个贾云去贾强他们去负责一点园林啊，什么东西一拿到那个钱以后就分下去，说多少人都有油水，他才能够做那件事，不然的话他根本做不成那件事。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所有的很多社会里面，在公家的工程大案件的时候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而在西方比较成熟的社会里面会有一环一环的去检查的这个制度。因为我想不是哪一个地方会发生问题或者人性的问题，它本来因为牵涉到的这个数字太大，所以它其实是要有很多的这种防范在里面。所以你常常不太理解说为什么那个价格可以比民间的价格会高出好几倍，因为它要打点的人太多。好，所以因此我想《红楼梦》其实刚才讲社会经济学跟今天的社会经济学来对读，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像。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都是每一个社会里面共同存在的问题，可《红楼梦》里面它如果要变成世界文学，因为它碰触到这个点。可是我一再强调说，如果曹家不是做好几代的江宁织造，曹雪芹绝写不出这个东西。因为比如说我就没有这个经验，我可能根本不知道，我每次都看报纸才知道，看报纸知道你绝写不出这种文学。可是这个家族是四五代来都知道太监来了你要怎么打点的，记得吗？有一个太监来说最近要买房子手头不方便，那这个借一借就还，王熙凤就立刻就说，哎，把我的金项圈当了，说讲什么还不还，有我们的就有你们的。好，这是王熙凤的厉害，所以她才能够做那个少奶奶，表示说我们今天做官是靠你的，不然的话我们哪里做得了这个官。所以《红楼梦》里面处处都是社会经济学啊，里面所有的这种勾结，我想曹雪芹从小看到听到的都是这些事件。就我刚才特别提到说，因为是江宁织造最大的最肥的国营企业，所以他才会懂这一套的里面的弊案的东西。所以到最后乾隆要进城《红楼梦》去做删改的时候，也是因为发现牵涉到清初他的祖父跟父亲太多的弊案在里面。好，所以就了解到，如果今天从这个角度去看《红楼梦》，它是可以呈现出清朝康雍前三代的所有的弊案在里面的。所有国营企业的弊案其实在《红楼梦》当中才看得到，清史当中看不到，因为它不会记录这个问题。好，所以因此这是我特别要提到说这个户部挂名行商这六个字的重要性。在内政部挂名就是不是真正的官，可是他要挂名去行商这件事情，就是包了国家的重大工程，所以国家的重大采购是经由这个东西来做的，所以他的弊案就出现啊，他就出现。所以这个夏家可以有钱到这样的程度，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夏金桂，等一下发现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她的爸爸是过世，祖父过世的，所以有一点像薛宝钗。薛宝钗也是父亲过世，所以是一个寡母撑着那个地方，可是因为家族很大，所以这个家族还在包办整个公家的行业。所以这里面其实不是薛家夏家的问题，是说这个国营的企业延续下来有它的一个结构体，这个结构体不是轻易会动的，因为它里面有一环一环之间的某一种关系。而且我们知道要打点真的还不容易，很多人打点就出问题了，因为没有门路，所以其实他是好几代才学会说我怎么去摆平事情，怎么去打点事情。而这个弊案每一代都有，可是有时候它是不被发现的，因为它有整个的脉络跟系统。所以你看到新手一上去常常会出现问题，所以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中间的脉络的复杂度 啊，以及人事脉络跟系统的这个复杂度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些夏家、薛家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一个老奶奶、老夏奶奶在撑家，一个是薛姨妈在撑家，男人都不在了。所以他们其实是表示说，他们这个家族还在继续维持他们旧有的那个行商的那个力量。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薛姨妈常常要犒赏老家人，好几次她是坐在里面，因为她是一个贵妇人不能出来，然后外面老家人然后说，我们这个家薛蟠出去做生意全靠你们，什么就是这一批人，就是老员工，企业的老员工，那些是维持他跟所有的这个家族繁荣的最大关系的一批人。你只要动用里面某几个人抽掉，这个就会垮掉，因为这些男主人其实都不在了，啊，都不在。所以下面我特别希望介绍夏金桂这个女孩子，是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尤其是胡适把这个自从两地生孤木这个密码解读了之后，她几乎就变成了十恶不赦的一个坏女人。那如果再读下去80回，你就看她恶劣形状之多这样子。可是我对这个夏金桂有很多的同情。我们知道薛蟠的坏，我一再对他有同情，因为他父亲很早就死掉了，万贯家财，然后这个母亲就这么一个儿子，所以宠他宠到不得了，小时候要什么就给他什么，所以要什么给什么变成一个惯性。最后他在街上看到一个女孩说我要，他就把那个人的未婚夫打死，然后抢来就是香菱，然后法律的案件自有他妈妈去摆平，所以因此他要什么有什么变成他一直的惯性，他就会一直这样下来。那我们看到另外一边就是夏金桂，所以夏金桂跟薛蟠是天造地设一对，因为他们其实两个刚好都是在最宠爱的要什么有什么的状况长大。等一下你会看到这个夏金桂的有趣，就是他的名字桂花的桂，他不准任何人在他面前讲出桂这个字，或者跟桂有关的，甚至香这个，因为他认为桂花很香。好，香菱就完了，因为香菱的名字有一个香这个字，有一个香这个字，所以他就觉得你凭什么香。所以我要解释的说，夏金桂不是本性的坏，其实是在他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他所有的他那个老奶奶，夏家的老奶奶宠爱他，宠爱到说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你是珍宝，别人都是粪土，所以他就开始以这样的方式在活在他自己的一个王国当中。有一天他出嫁了，嫁到了薛蟠家，那么这里面就发生这两个人之间的一个斗争跟对立的状况，跟薛蟠是很无能的，一下就输了，所以就出现河东狮吼。那河东狮吼是宋朝陈造的这个故事，就是河东有一个姓柳的女孩子嫁给陈造，那后来苏东坡是他们好朋友，就看到这个怕老婆，陈造怕老婆怕到这样子，就是说一听河东狮吼他就手上的手杖都掉了，心茫茫这样子，就用这个诗来笑他，后来就变成了怕老婆的典故，就是河东狮吼，就是那个太太一叫的时候像那个狮子吼一样那种感觉。那么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薛蟠一辈子要什么有什么，那种为非作歹肆无忌惮，结果就掉在他的克星夏金桂的手中。那夏金桂在这里要表示出我所有东西我要压服压制，可是我们当然觉得最悲剧的是香菱，因为香菱其实是一个单纯的不得了的女孩子，这个夏金桂嫁进来她就好好的就服侍她，可是对于夏金桂来讲，他不是故意恶劣，他只觉得说我从小都是这样子，我高兴打就打，我高兴骂就骂，那他就觉得香菱竟然漂亮，那怎么可以漂亮，在他的面前怎么可以有人漂亮，因为漂亮当然只有他，就是我们读童话故事有一个人对着魔镜说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心理学的东西，世界上只有你可以美丽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所以这是我特别要讲出说，试试看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夏金桂，我觉得她是最可怜的一个女人，因为她在成长的过程里她是最美丽的，最后她只有她香的，她就有一天问香菱说你这菱花真是不通， 菱花怎么会香？那香菱傻乎乎的，香菱说，哎，奶奶，你不知道，世界上所有东西都可以香的，莲藕也会有香味，高站塔也会有香味，对不对？那盐酥也会有香味，那青草都会有香味。大家知道香菱在讲什么吗？香菱在讲，生命如果你真正豁达开阔的时候，你可以欣赏生命每一种的美好。所以他的美学是生命无所不在的美好。可是夏金桂刚好相反，夏金桂认为说，夏金桂就发怒了，发怒香菱还看不出来。夏金桂说，好，如果菱花香，那桂花放到哪里去了？桂花不是更香的吗？桂花是唯一香的，你凭什么香？他就硬要把香菱的名字改成秋天的秋的秋菱，其实也注定他判定了秋菱的死亡，就是你只配在秋天，你是凋零的菱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提到说夏金桂的悲剧是因为他看不到任何生命的美好，所以我用同情的角度是在这个角度。所以你当你在面前看到一个人的自大的时候，你不见得是讨厌他，其实是同情，因为他看不到任何他自己以外的美好的东西，大概是一个最悲惨的生命的状态。我们其实在社会里面不乏看到这样的典范，而且可能在我们的媒体上经常出现，就是他其实看不到生命每一个存在的特殊的意义跟美好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等一下大家会看到有一段对比，就香菱跟夏金桂的这个对比。因为这个夏金桂他的娇生惯养形成了他的某一个被宠爱当中他的一个自私高傲的这个部分，所以他没有机会去欣赏了。我刚才一直提到说，美最有趣的一个东西是处在一个欣赏的状态。你欣赏所有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的时候，你的生命构成了一个美好的基本的条件。当他不能够欣赏美的时候，自我的那个美其实也就消失了。所以庄子讲到的天地有大美是这个意思，就是无所不在的美，可以在别人看到最污秽最卑微里面都看到美的时候，那个生命是最富裕的最宽广的状况。所以作者是在这个部分里面其实歌颂了香菱这个生命一生漂泊流离，受到的是所有人最惨的命运，可是因为他可以欣赏美，所以他的生命其实是宽广的。他欣赏黛玉，他欣赏史湘云，他欣赏宝钗，他欣赏晴雯，他欣赏每一个人。然后现在夏金桂嫁进来，他也欣赏夏金桂，他也觉得夏金桂好漂亮好能干，他都在欣赏。可是相反，夏金桂无法欣赏香菱，最后他要用折磨的方法，因为当他不能欣赏的时候，他就是折磨，他要使对方被踩在他的脚下，他不能承认对方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所以我想这里面很明显的看到了一个生命观的这种不同。好，我们再看一下薛蟠这个角色也很有趣。我们觉得薛蟠无法无天，肆无忌惮，这个在街头上混成这样的一个痞子，有一天娶到一个夏金桂这样的老婆，怎么会忽然怕起老婆来了？这点也是有点匪夷所思啊！你从文学上你也会怀疑说，这个结构的章法到底对还是不对。可是我们看到这里最有趣的一点就是，你会发现薛蟠求亲的过程，他有一次不是路过夏家吗？他就去看这个拜访老亲戚。那因为夏家跟薛家是一直是这个国营企业里面重要的这个关系，所以他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结果他讲到的不是夏金桂，薛蟠最早要决定娶夏金桂不是因为这个美丽的女子，是因为他的老奶奶。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就是非常奇怪，他觉得这个老奶奶疼他像疼自己的儿子一样，因为这个老奶奶很早儿子就死掉了，然后就把薛蟠照顾得无微不至。我们不要忘记薛蟠是一个极度的恋母角色，因为他一直在母亲的呵护长大。所以我们看到有些男孩子其实找的妻子第一个是他的岳母，有时候那个角色的寻找非常特殊，就是他其实忽然在这里，因为那个时候他打死了柳湘莲，他犯了一些罪，而且那个是一个不止法律上的罪他都不怕，因为他们家财势太大都可以摆平，他觉得被羞辱了， 因为柳湘莲把他整好好整了一顿，所以他觉得被羞辱，所以他就不是躲起来吗？那个时候他到了夏家，然后就碰到夏奶奶，那夏奶奶简直把他照顾得好得不得了。所以我觉得薛蟠第一个娶的不是夏金桂，其实是夏奶奶，他大概已经决定要这个岳母了。所以有时候你看身边的故事朋友，有时候很好玩，你就会发现在现代的社会里面也如此，有时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夫妻的关系，而是夫妻跟上一代之间的。我就发现，哎，我有些学生在选他们的这个对象的时候，也包含了选他的婆婆或者选他的岳母。其实那个角色很复杂，因为他嫁过去不是那么单纯只嫁给那个人或娶那个人，他还要跟这个家族有一个关系。所以你常常会觉得，哎，这个男孩怎么跟这个岳母这么好，两个人一起约了去这个百货公司买东西啊什么，他有另外一个关系，另外一种磁场出现。那有时候你就会发现说，那个女孩子就很高兴说，哎呀，真棒，我这个老妈我这搞不动，结果她搞动了，就是他们两个最好一起去看电影，然后她自己就可以去做她的事。所以你去观察《红楼梦》里面，其实有时候的一些讲法，我说的现代是说他因为超越在当时的某一种伦理之外在讲。所以大家读这一段哈，说宝玉有点怀疑，宝玉就问湘菱说，你们大爷怎么就中意了啊？他也有点怀疑，这个薛蟠很难搞的，他怎么会看中了夏金桂啊？湘菱就笑着说，他也不知道，他说天缘吧，一则是天缘，二来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好，下面就有叙述了。他说因为通家来往啊，好几代都是朋友亲戚，所以就从小一起玩过，可是一起玩过就忘了，因为太小了。那续亲是姑舅兄妹，也没什么嫌疑。那离了这几年，那上次一到他家，夏奶奶没有儿子，一见了你哥哥薛蟠出落的这么好，又是哭又是笑，竟比见了儿子还胜。有没有发现这一段的描写是非常具体的，就是这个夏奶奶看到薛蟠以后又是哭又是笑，我看这个亲大概非结不可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夏奶奶要嫁夏金桂，可是也是包括她自己的未来，就是她疼这个孩子。那么一般的人可能会打听一下这个薛蟠在外面读书读得怎么样啊，学历经历怎么样，夏奶奶都没有，见了面又是哭又是笑，其实已经是爱上了，就是觉得心疼他了。所以这里面有一种宠爱，因为他失去了孩子，所以他把所有的爱寄托在薛蟠身上。这个时候其实这个选择根本不是一个理智判断的部分。那薛蟠看到有一个人这么宠他，立刻就是母亲角色出现了，因为他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外面闯了滔天大祸，回来母亲都可以把他摆平的。好，所以这两个人的关系是远胜过薛蟠跟夏金桂的关系啊。所以接下来才是兄妹相见啊，他见了夏金桂，哎，觉得这姑娘长得也不错啊，像花一样很漂亮。那在家里也读书也写字，所以你哥哥当时一心就看准了。可是注意一下，一心看准以前，前面有两个条件，对不对？第一个条件是夏奶奶，那个又哭又笑的部分；第二个部分才是见了夏金桂。所以如果你从心理学上分析，你会发现这一门婚事里面夹杂了一个有趣的角色，是夏奶奶跟薛蟠的关系。就是如果是弗洛伊德，绝对用他的心理学开始做分析了啊。所以我们在读很多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在解读很多密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心理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透视表层看不到的某些东西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一段里面是有趣的。好，下面我们就看到说薛蟠当时因为做生意，所以当铺里面老伙计一大群人。有没有发现薛蟠根本不会做生意，他要做生意一定是老伙计一群人，所以这就是老的国营企业当中是有老班底的，这些老班底一旦离职，这个企业一定出问题，因为全部是新手，就是包括作弊怎么做他都不会，所以他就透露出所有的问题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好玩，就是在康熙朝转雍正朝转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抄家的事件，其实不只是曹雪芹家，包括苏州执照这边全部都抄家，就是因为老的事业要变了，他要转型了，那这个新的当政者他也要换他自己的人，可换上去的人常常也出问题，因为老的脉络不知道。所以特别注意《红楼梦》还有一个值得从社会经济学上去讨论，就是所谓老伙计。你不要看他们无名无姓，所谓的老伙计就是帮你这个家族稳定住的那些老班底，这些老班底其实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他们就是所谓的资深幕僚。 他们完全懂得事情怎么打点，怎么来龙去脉。所以我想过去我们看到这个《红楼梦》里面就是老家族的转型，它其实非常的困难。所以薛家之所以可以维持，在薛蟠的爸爸过世之后还可以维持这么久，是因为这一批老伙计。所以这批老伙计都要被打点得非常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老伙计一群人骚扰了人家三四天，就住在这个夏家，吃吃喝喝，所有的东西来往都是夏奶奶照顾。所以你看到这个关系就是认定了薛蟠将是夏家的女婿啊，这样的一个关联。所以他们还留多住几天，那这个夏家不让他走了，所以多住几天，好容易才苦辞，注意苦辞的苦，告辞都告别不了，这个夏奶奶就不让他走了，最好立刻就成亲了，就是苦苦哀求说一定要回去了再办亲事，说苦辞。所以说明那个夏奶奶根本认定了这一门的亲事啊，才放他们回家。那你哥哥薛蟠一进门就咕咕唧唧的求我们太太薛姨妈去求亲啊，赶快去求亲。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求亲到底是求的夏金桂是夏奶奶，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他忽然觉得一生又有另外一个保护，就如果非要结婚不可，这个结婚里面有夏奶奶这个角色对他太好了。因为这个男孩子其实不要忘记他一直在找保护伞，他的母亲是一个保护伞，现在又多一个夏奶奶又是一个保护伞，他其实又一直有一个年长母性对他的保护，而这个保护是可以让他为非作歹的，因为他做任何错事他们都保护他的。所以这个只有从心理学上可以解读得清楚，这是为什么我不希望把薛蟠当成坏人，也不希望把夏金桂当坏人，因为他们有他们出身上一定的条件啊，一定的条件造就一定的个性，所以他们一直在这样的环境成长，大概别无选择啊，没有其他的可能了。那薛姨妈就觉得本来就是认识的家族，而且门当户对就准了，那就跟姨太太就跟王夫人王熙凤商量，打发人去说去求亲，就成功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啊，所以大概就觉得赶快吧，赶快把这个事情办成了，所以有点忙乱得很。我也巴不得早些过来添一个作诗的人。注意香菱这句话，香菱的天真烂漫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大家仔细想一下，香菱在替她的丈夫找太太，如果听懂这个逻辑，其实你觉得蛮悲剧的，可她竟然一点都没有不高兴，吃醋嫉妒，所有我们想象的女性的不快乐的东西她都没有。他高兴的原因说赶快娶过来，我们多一个作诗的人。他眷恋的是大观园的青春王国，因为他想象在大观园里所有这些女孩子可以一起作诗，这么美好。可是没有想到来的是一个现实的痛苦，所以这里面就在讲青春王国是有很多对现实的误解的，因为他根本没有接触到现实，所以他自己在幻想一个现实。他想这个夏君贵来多好，我们多一个作诗的朋友。所以夏金桂当然可以扮演黛玉的角色、史湘云的角色、薛宝钗的角色，他们就真的是延续了青春王国写诗的这个部分。可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现实里夏金桂是要斗争的，因为在他自己的家族里面他是高傲的，所以他要把所有人的压服下去。他第一个压的我们表面看起来是香菱，等一下大家仔细读下去你会发现不是香菱，是谁？是小姑，就是薛宝钗。我们知道所有的女性在过去嫁到夫家第一个难缠的就是小姑，为什么不是大姑啊？大姑有时候已经结婚了所以还好，是那个小姑，就是你丈夫的妹妹。那这个小姑当然今天也可能变成另外一种朋友，因为伦理在改变了，可是过去我读唐诗的时候说先遣小姑尝，就是那个媳妇第一次做菜怕那个公公婆婆不喜欢，就去讨好那个小姑，让小姑先尝尝，她如果可以的话大概公公婆婆就过关了。你不要忘记那里面有非常强的社会暗示在里面，就是为什么是小姑这个角色， 因为小姑刁难你的话，你真的是活不下去了。就是那个小姑常常也就是最刁难的角色。所以这里面当然从复杂的心理学上也可以讲，从社会学上也可以讲，其实夏金桂第一个的对手绝对是薛宝钗。可薛宝钗聪明，薛宝钗漂亮，薛宝钗学问好，没有人是她的对手。所以你就发现《红楼梦》最有趣的就是说，她最后要斗的不敢斗薛宝钗，因为薛宝钗太厉害，薛宝钗厉害到她根本不是对手的人，她不跟你斗。薛宝钗要斗的可能是黛玉，因为只有黛玉可能还是她的对手，你夏金桂哪里是她的对手，她根本不跟她斗。所以夏金桂最后就斗香菱，因为她就问香菱说，你这个名字谁取的？她说是宝钗宝姑娘取的。她说我看真不通。那她说你怎么会说不通，大家都承认公认在所有我们这些姐姐妹妹们里面学问最好就是宝钗。然后她就说她学问好，学问好怎么会把菱花当成香，菱花有什么香的？所以其实有没有发现那个矛头指的是宝钗，其实不是香菱，她只是借着这个东西去恨香菱。所以香菱是一个牺牲者，因为她斗不起宝钗，最后她就斗了香菱。所以我们看到最后补写的作者有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香菱要被折磨死的时候宝钗出面了，宝钗就把香菱救走，说骂她哥哥说你不能保护香菱，那让香菱就说，因为夏金桂说要把它卖掉，几两银子再卖掉就是了，反正就是买来的再卖掉就是了。所以香菱哭得不得了，说好不容易卖到一家对她比较好的，就求她说不要卖我这样。那后来宝钗就出来说跟我吧，所以香菱觉得高兴死了，一辈子就可以好好的服侍宝钗，就跟着宝钗。可是我们注意一下，如果以曹雪芹的逻辑来讲，宝钗绝不会做这种事，因为宝钗是一个非常自保的人，他绝不会因为香菱去得罪夏金桂，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如果宝钗去保护了，其实是宝玉的角色，就他是一个守护者。可是宝钗基本上，宝钗记不记得他是第一个搬出大观园的，大观园一抄检他赶快走，因为划清界限。所以这个人青春很早结束，是他自己就划定了，说我成熟了，所以我不要再跟你们上网玩这种游戏了，所以他就划清界限。所以 他是第一个搬出大观园，所以他的理性使他第一个结束他的青春。可他结束他的青春的方法不是不甘心的，是觉得反正人生一定是如此。所以胡适的解密码变成非常重要，就是自从两地生孤木，知使相魂返故乡，是讲明香菱最后没有被救赎的可能，活生生被夏金桂折磨死掉。所以说明后补的作者其实是不了解《红楼梦》的，如果他了解《红楼梦》，他不会改写《红楼梦》变成宝钗救了香菱，所以香菱后来没有死，这个是曹雪芹不会同意的，因为香菱绝对是一个应该可怜的角色。所以一开始他的名字叫英莲，英莲他是一个最悲剧的一个命运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大概可以看到，读到这一段其实有一种心痛啊，就是香菱在替丈夫找太太，而竟然幻想来的这个新太太是可以跟他一起作诗的，两个人可以一起作诗绝对是情同手足啊。如果可以在一起画画，可以在一起写诗，大概是惊人的缘分，因为里面没有任何的利害。我们在成熟的现实的社会里面，大部分人跟人的关系都已经有功利跟现实了，可是可以在一起读书，可以在一起写诗，在一起画画，它是完全超越在功利之上的东西。所以因此香菱的幻想让你有一点心痛，是他完全不知道将要来临的夏金桂是什么样的角色，他竟然在幻想说啊，我们好好，我们可以办一个诗社，我们又多了一个可以写诗的人。那所以这个梦想才是他的巨大的一个悲剧。那宝玉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点担心了，好像因为晴雯的死亡，他写了《芙蓉诔》之后，这个天真烂漫的宝玉也开始对现实有一点点接触，他就冷笑着说，虽然如此说，你虽然这么天真，你在幻想来的这个新奶奶会跟你一起写诗，我只是替你担心，担心你以后的事情，担心绿后。你注意到这句话，宝玉已经暗示香菱的未来恐怕不保啊。这个时候很特别，因为宝玉过去不是这样的角色，可是宝玉这个时候好像经过好几次的倒亡，他已经觉得大概陆续要走了，所以他觉得香菱太天真了。那 香菱说，这什么话，我倒不懂啊。所以你看到香菱完全不知道他自己将要面临的命运是什么，他觉得年纪轻轻的，大家都是天真烂漫，在一起写诗不是很好吗？他说，你怎么这样讲，我倒不懂。那宝玉说，这有什么不懂，只怕再有个人来，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好，这里面在讲嫉妒，在讲排斥，在讲人跟人的陷害。可是香菱真的不知道，可是香菱真是一个奇迹啊！可以从小被卖来卖去，这样被毒打，这样被折磨，可是他还是天真的。所以我觉得曹雪芹花了好多的笔墨在写香菱，恐怕觉得香菱是真正到最后一个最执着青春的人，就他完全至死不悟，他到现在还不知道夏金桂是什么样的角色，还觉得可以相处得很好，对他的世界来讲是一个乌托邦，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可以对待人家这么善良。可是宝玉已经讲出来说，这个新太太来了，你的丈夫薛大哥还会像以前那么疼你吗？其实薛大哥本来也没那么疼他了，那么香菱进来以后，他在外面什么都玩的，他根本就是丢在那边自己也没有什么感觉的人。可是接下来就不只是丢在那边没有感觉，而是因为夏金桂的挑拨，他开始会去打香菱，他会开始去折磨香菱跟处罚香菱。所以我们看到曹雪芹指出来的恶，其实是一种无知的恶，就是薛蟠不是天生的坏，是他无知，他愚蠢，所以他很容易接受夏金桂的挑拨，以后就相信，然后就去打香菱，可是每一次都是被挑拨被造假的。所以因此我觉得曹雪芹指责的是一种无知之恶，就是犯了一种恶，这个恶是他自己不知道的啊，他自己不知道的恶。那宝玉看到香菱这样子怅然如有所失，呆呆地站了半天，无精打采，又回到怡红院来。好，无精打采，宝玉在大观园将要关门结束，青春将要结束之前，陆续有这样的心情的反应，一夜都睡不着，种种的不宁，第二天饭也不想吃，身体发热，因为最近抄检大观园，赶走思齐，告别迎春，晴雯死亡，一切的羞辱惊恐悲戚，兼以风寒外感，就生了病，卧床不起。宝玉生的病是一个青春将要结束的病，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连串的事件的发生，最后在这里做了一个结局。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生病，所以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都被贾母命令要好好的照顾，好好的养病，那不准乱跑，所以四五十天以后他就有点耐不住了啊，就是一个小男孩，毕竟是小男孩，老是关在那个病房里面就不舒服，他就跟丫鬟们恣意玩耍，然后就听说薛蟠要娶太太了，所以摆酒唱戏热闹非凡，已经娶亲入门，而且听说那个夏家的小姐长得非常的漂亮，而且略通文汉，就是会写诗会写文章会读书，也有了幻想，宝玉恨不得赶快过去见一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说，所有在我们中学的时代有一个新的转学生来，你都好高兴，因为你觉得你在幻想你可以碰到人世间最美好的人。大概到大了以后，你很少看到职场里面新进来职员会这么兴奋，可是很奇怪，我就记得以前每次讲有个新的什么转学生来，大家都好兴奋，那一天都在那边等着，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快乐，好像觉得那个年龄里面多认识一个朋友，然后这个团体里面多加入一个这样的同党，那种有一种很大的那种开心。那宝玉现在很明显就是生了四五十天的病以后，好想去见这个夏家的这个小姐。那么没有多久，迎春已经嫁出去了，那宝玉就想到跟迎春这个二姐姐虽然不是特别个性相合，可是从小耳鬓厮磨，完全身体上有这么多的接触，小孩子都是抱来抱去玩大的，那从今一别，纵得相逢也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亲热了，因为过去的礼教很严，一个结了婚的女子回来，即使是亲兄弟都要隔得很远。大家会不会记得最疼宝玉的那个亲姐姐元春回来的时候， 宝玉是不能够在现场的，所以有一段写得非常美，就是那个姐姐就拼了命违背皇家禁忌，说让宝玉见我，所以宝玉一来他就抱住宝玉从头摸到背这样摸，那是姐姐，因为这个弟弟是他从小带大的，所以那个身体上的爱他忘不掉，所以他贵为贵妃，皇家的规矩这么严谨，可是他要找回人的温暖出来，所以《红楼梦》一直很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这么亲近的身体上的接触，所以迎春即使没有个性，可是他还是要讲说耳鬓厮磨，从今一别，就是再相逢大概也很隔阂，因为礼教已经开始出现了，那他又不能够去探望这个迎春，迎春已经嫁走了，那心里面凄惶不尽。那他说在这百日之内不曾拆毁了怡红院，跟这些丫头们无法无天，凡世上所无之事都玩耍出来，不消细说。这一段啊，我觉得很容易被忽略，因为我们不知道宝玉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情，就是生了四五十天的病，后来就被贾母拘禁在这里，不准乱跑，不准出去，然后知道迎春嫁出去，很想看迎春也不能看，然后知道薛蟠娶了妻也不能去看，然后在这一百天当中没有出去的三个月当中，说他几乎要把他的怡红院都拆了，那么是形容他跟丫鬟造反的那个感觉，就是无法无天，可是作者用了一个很吊诡的话说不消细说，就没有讲他内容。 我忽然想到我们大概在中学毕业跟高中毕业，那个毕业典礼简直是无法无天，我想那个老师都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可是那个很奇怪，因为要告别了，所以你会觉得所有的那种激情都在那个时候暴露出来，然后会变成很喝酒啊，什么事情都闹得乱七八糟的，那个半夜骑了摩托车去校园乱逛啊之类，因为你觉得在面临到要告别的时候有一个心理上的凄惶，而那个凄惶会逼迫出很奇怪的眷恋跟激情的东西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讲的是这个感觉，就是其实是大观园将要结束，所以宝玉其实心里面有一种毁灭性，所以这个拆毁怡红院讲的是形容词，说几乎要把怡红院都拆了那样子，造反一样，可是其实也是真的好像要把这个他所居住的空间整个拆毁掉，那么既然看他如此毁坏，慢慢慢慢毁坏，被别人拆毁，不如他自己去做毁灭，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激情跟毁灭之间的一念之间在这里也表现了出来。下面就进入到香菱的这个表现了。那香菱上一次见了宝玉，记不记得跟宝玉在谈他要去筹备这个婚事，然后很热情很积极要筹备这个婚事，然后很期待新来的这个夏金桂可以跟他一起写诗，所以宝玉有一点泼他冷水，说我担心你以后薛大哥不会这么爱你了，所以他就觉得宝玉在乱讲话，因为香菱的受伤不会是因为夏金桂对他不好，会觉得说他对人的一个青春的天真忽然幻灭，那个才是他最悲哀的部分，所以他就觉得宝玉怎么会这样乱讲话，就想要疏远宝玉，以后尽量远远的避开这个宝玉，所以他也不太进大观园。可以注意一下，香菱不太进大观园表示他已经在现实当中要被折磨了，因为刚才提到说大观园绝对是一个象征，大观园是只要在大观园就有保护的，当你离开大观园你就失去了所有青春的保护，因为那个守护者不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就不再进大观园，每天忙乱着薛蟠娶亲的事，以为得了护身符，很讽刺，其实他的护身符是宝玉，他的护身符是宝玉。大家会不会回想到有一段香菱跟宝玉的关系，有一次香菱在那边想要写诗啊什么，就蹲在泥地上，她那个石榴的红裙子，新的全新的裙子，就拖在下了好久的雨，就拖在那个泥泞当中，整个裙子弄脏了， 结果宝玉就把袭人的一条新裙子拿来换，然后香菱就不好意思，因为女孩子换裙子，宝玉就在那边看，因为宝玉也很天真，觉得学长学妹好像没有这种隔阂，可香菱说你把头避过去，他就把头避过去，然后香菱才把那个裙子换好。所以其实这里面都可以感觉得到他们有很多的记忆的，就在那个天真烂漫的青春年少的时候，大人看到可能是不妥的一些近于猥亵的行为，可在他们是干干净净的。那么其实宝玉真的是他的护身符，在他弄脏身体的时候，都是宝玉去替他找来一个干净的裙子让他换新的。可是现在他竟然以为有了新的护身符是他的丈夫或者夏金桂。所以我讲到的反讽可能意义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他太过天真，以为得了护身符，就夏金桂娶进来以后，薛蟠就不会常常找他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读得懂啊，特别是女性。所以我记得我有跟大家提过，有一个以这个 Virginia Woolf 做背景的一个电影叫 Oz， 时时刻刻是非常重要的电影。因为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后来跟很多男性的朋友在讨论，就说其实我们对女性世界真的很不太了解。就是里面有一段让我大吃一惊，就是 Virginia Woolf 的小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女性的自觉，然后其实她在婚姻当中，她的婚姻是非常不快乐的，然后她的丈夫不断叫她上床的时候，她躲在那个卫浴室里面是不要出去的。那我们其实有时候不太容易理解，我们觉得这个妻子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香菱的反应是如此。香菱觉得薛蟠要娶太太了，娶了太太以后就饶过他了。我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太太，他要陪薛蟠睡觉，所以显然香菱是很不喜欢那件事情，陪薛蟠睡觉。他太太觉得他不是一个坏人，所以他没有那个恶心意，他不能讲出他不喜欢薛蟠，可是他就觉得好累。然后他喜欢跟黛玉跟宝钗他们一起写诗，他对那个男人的世界，可能他从小骗他的拐他都是那个男人，所以他其实很害怕。所以他其实在那个女性的王国世界里，有他们自己天真烂漫的写诗跟青春，所以他很怕在薛蟠那边。他觉得有护身符是说有了这个夏金桂来，所以薛蟠爱夏金桂，所以他就可以卸掉了这个责任。有没有看到卸掉责任是很有趣的一个字，所以跟我们想的完全相反。我们觉得这个女人应该嫉妒啊，丈夫娶了一个太太啊，应该吃醋，她没有，她觉得哎，好好卸掉一个责任。那今天你跟一个妻子讲这件事，她很难同意说怎么叫做卸掉责任。可是我想这个是我看到时时刻刻那个电影我才想到，就是在 Thomas 这个 Virginia Woolf 的小说里面其实是在讲这个东西，就是女性的另外一个对她身体的非常奇特的敏感跟觉醒。她觉得那个男人的粗鲁完全无法参加她的世界，所以她的身体有一个部分是受伤的，就是在包括生殖或者性的行为当中，它其实它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所以那个部分其实在近代的西方的女性的运动当中，女性的论述当中常常被讨论，就讨论到女性身体的自觉性跟自主性的问题。因为她如果只是一个生殖的工具，她当然没有真正被疼爱啊，因为对疼爱跟生殖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其实也看到这一段很淡的碰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你细读的时候你会吓一跳，他怎么会说他觉得有了护身符他可以卸掉责任，自己身上分去了责任。至少分去这个字很有趣啊，就是说是不是原来他七天都要陪这个薛蟠，现在他觉得好极了，有四天他可以有另外一个人陪他。那这个女性觉得她要分出责任来，她不要再有这个压力，这个压力是什么？其实是那个丈夫，是那个婚姻里面给他的责任。他忽然他觉得他不要那个部分。所以最近你就可能看到一些日本的女性论述里面很有趣，就是孩子大了以后，那个太太竟然那个丈夫从职场回来，然后就太太留了一封信说，我伺候了你一辈子，小孩现在也大了，我请你离婚吧。所以现在流行的离婚不是年轻的离婚，常常是到了60岁他忽然要离婚。然后他们现在做了一个统计说，这样的男性大部分都活不久。那也有人问我说，哎，为什么他们活不久？我说因为他从宠物忽然变成流浪狗。因为过去他被照顾得太好，就是所有的生活都是被照顾的，所以他忽然没有办法独立了。可是这个女性是可以独立的，我们不要忘记，因为她一直在处理她的生活。 所以这个事件现在已经变成日本现在社会女性论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当然我想我们不必对这样的事件怀偏见，只是说这样的现象的出现里面是包含着一个非常特殊的女性的某一种自觉。可是香菱这个自觉很特别，因为在那个时候香菱不可能离婚，所以香菱只是觉得那你就多娶几个，所以我责任分得少一点，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心理元素其实蛮特别的，因为我们完全没有想到香菱怎么会这样去思维，这个逻辑怎么会这样思维，因为她应该嫉妒的，这是我的丈夫怎么会又娶了一个太太。所以她在那边很兴冲冲的打点婚事的时候，她心里面有一个私密的东西是说，哎，这样子我就少掉一点责任了。好，这个如果今天把这个东西分出来作为一个主题来谈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女性论一个点。就是我要问的是说，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的考试题目，就是为什么香菱在这里觉得她从此可以分去一点责任，有了护身符，那这个论述下去是有趣的啊？为什么她没有觉得这个人分占了她的爱？有没有发现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跟观点？好，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细读这些部分。那他说这样子以后他就安静了。那二则他又知道嫁进来的夏金桂是个有才貌的佳人，那自然是典雅和平啊，就是说长得漂亮，读过书，所以一定性情很温和，所以心里盼过门的日子比薛蟠还急十倍。不要忘记这是作者了不起的伏笔，一个太太希望她丈夫娶的新太太比丈夫期待还要多十倍，这绝对是女性论述。所以我们的女性论述做得真的不够，我觉得我们的女性论述应该要做更多的分析，就是为什么她这里比她丈夫还要急，还要急十倍，希望赶快娶一个新太太进来，绝对是有趣的论述。所以我们的教育如果没有走到这一步的论述，其实那个思考是非常死板的，非常死板。所以这里面绝对有 Virginia Woolf 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讲英国有一个这么了不起的作家写出了女性论述，可是曹雪芹也有女性论述在这里。所以下面才接到开始了第一个冲突，就是这个夏金桂不准人家讲桂花的桂，不准讲香，然后开始批判香菱说你的名字是谁取的，这么没有学问，菱花怎么会香。所以因此香菱傻乎乎的在那边讲说啊，所有的荷叶荷根荷梗都会有香味，连泥土都会有香味，他在讲生命所有最卑微看起来最低贱的部分你都可以去欣赏生命的美好。可夏金桂就发怒了，说你如果这些东西都香，桂花的香算什么？所以他就说这个名字我要改掉，他不容许别人的存在，他把香改成秋。好，我们知道这是最大的一个自我封闭的开始。所以其实夏金桂的悲剧跟痛苦是在这里。那我一直跟大家提到说，如果有一天你面对一个极其自大趾高气扬的生命，其实应该是同情，因为他的受苦比你深太多。因为如果是一个最宽和的状况，他反而是包容的跟谦逊的。就当他趾高气扬不断指责的时候，然后要别人把名字都改掉的时候，其实他是在最痛苦的状态，这是文学才看得出来的。你在现实世界里，你讨厌那个自大的人，讨厌那个颐指气使然后老是压迫别人的人，可在文学里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同情，因为他在掩盖他自己最脆弱的部分，掩盖他最脆弱的部分。所以我们在下午的时候我们会进到80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对立就爆发成他直接跟宝钗冲突，跟薛蟠冲突，最后动到薛姨妈跟婆婆冲突啊，一连环的这个过程。那么香菱就掉在那个陷阱。可是我要希望大家注意，80回应该是曹雪芹的部分跟高鹗部分的交界，所以好坏参半，好坏参半，所以已经不完全是原作者的部分。那我们下午再来谈这个部分，谢谢。